阿贝哥达，黑娃在海滩尤卡拉美努萨，尤卡拉美努萨爱，尤卡拉美努萨爱，贝塔口会是他，口会是他，阿贝哥达，黑娃在海滩尤卡拉美努萨，尤卡拉美努萨爱，尤卡拉。